想在你面前哭，不想在你面前输，到底是谁的错多过于对方的误，缘来缘去不如看看走过的路，我们就这样没有目的的爱了，毫无保留，只因彼此的爱着，不必过多解释，你我有太多往事，曾经说好的 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如先，欢喜过大年。 康健，事业蓬勃。